好，神秘之日同大家见面啦，就今日已经踏入十二月嘅中旬啦。咁就第一样嘢咧，今年嘅年尾咧，我哋决定咗咧就有一次嘅神秘之日现场啊，嘅节目俾大家，同大家一齐度过年呢、這个十二月三十一号。个时间咧就系2016年嘅十二月三十一号嘅晚上8:00至10:00，嗱、這个就是节目本身嘅。咁叫得你嚟，咁一定有嘢招呼你噶啦，即系有嘢食啦。但系大家就唔好期望啲嘢太好食啦，吓、就只不过系 精神食粮就好食喎、 精神食粮咧又即系太过滚人嘅。 有一个题目噶嘛，已经 有题目啦，但系就即系唔使讲住啦吓。咁、啲朋友如果系听开，一路都即系会唔介意我哋讲咩嘢嘅，其实就咁咧就嗰一日咧，我哋就喺普罗呢度。就會有一個現場嘅神秘之夜嘅節目，咁呢個都好少做噶啦，我哋都差唔多踏入第十年噶啦，神秘之夜，驚唔覺嚇？ 眨下眼啊！ 咁就即係咁，既然係咁開心嘅日子，咁我哋同大家一齊度過十月，即係2016年嘅即係最後一日啦。 咁就踏入2017。 咁但系2017就相信咗好多嘢嘅，咁所以我哋嗰日咧就都預留咗一個空間俾大家嚇、即係時間唔長，但系咧就可以俾大家自由發問嘅嚇。咁、呢個就喺節目之後。咁喺節目之前咧，咁我哋又準備咗少少茶點或者少少食品俾大家嘅。咁既然係咁樣，所以要收下入場費。嗱，我講一講嗰個程序係點樣啊？咁而家我都即係未知個報名嘅方法，咁但係技術人員可以應間即係睇下點樣可以show出嚟啦。咁就係、我哋喺普羅政治學院咁有一個空間度嘅。咁我哋嗰日咧就大概7:15到咧就開始，即係有個茶聚。咁跟住咧，我哋8:00就做個節目， 好 做到10:00。咁10:00之後咧有一個就不公開嘅問答嘅環節，好嘛？咁亦都唔係時間太長，咁咪唔好再大家跟住走去邊度倒數啦，係嘛？我唔知道你出唔出到去添，即係我意思話你去唔去到倒數嗰度？咁就個報名嗰度咧就咁樣嘅，就唔係話就需要咧你係俾即係交過呢個梁錦祥嘅相關節目嘅月費，咁你可以而家你出咗嗰個報名嗰度咧，就 myradio.ppi@gmail.com， 咁就報名，咁另外咧就現場咧就要交100元嘅呢、這個嗰、那個茶點嗰個費用啊， 嚇， 咁就嗰個有上限嘅，唔係林鄭月娥講冇上限啊，有上限嘅，咁上限我未知，但係大家如果即係有心就咪早啲報名咯， 係嘛嚇咁啊呢、這個年底呢個咁風雲路轉都要準備一啲好重要的， 一定唔講出年特首選改條啫，一定唔講。 裡面太多啲嘢不可講，不可説的嘢 係啊。嗱咁嗰個即係過程，即係嗰個情況咧，我需要再講一次就係、是、咧，你需要係已經或者係喺今個月啊，即係喺十二月咧就交。梁錦祥的相關節目的月費的，咁呢個唔係講啊我有份主持的節目，因為我有份主持節目實在太多啦，咁係講緊我負責的節目嚇嚇、OK， 咁就詳情你就睇嗰個通告啦，好嘛，唔好嘥大家時間啦， 係咪好？咁特別報告已經講咗啦， 未完，仲有一個咧就係、是、神秘之日嘅總網頁咧，即係總嘅目錄咧，就喺、是、一個網址度咧就係、是。www.eddielung.net 咁、大家都會睇到嗰、那個即係咁多年啦，我哋嗰、那個節目嘅 link， 即係嗰個連結喺度嘅， 係嚇接近500部 㗎啦，冇300+啊， 數過300+ 嚇300+，因為我哋唔係 啊，係喎，我哋都有排休少休咗一段時間 嘅，一頗長嘅時間嘅，係嘛嚇。好啦，咁嗱就有另外一少少嘢咧，我覺得都值得喺度同大家講講啊。咁咧就最近咧，如果大家有留意嗰、那個電影嘅話，你會睇到有部片咧就叫 Arrival 啊。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就係咧就係、是、涉及到咧係一個關於係外星人接觸嘅題目。咁嗰個咧就我興趣係相當之大嘅。個原因就因為咧佢當其時即係呢部戲咧係會講到一個我曾經喺讀書嘅時候咧考試出過嘅問題。就係、是、假如見到外星人嘅時候咧。是用什麼的方法、甚至是什麼的語言你跟他溝通，這個問題呢在語言學上呢 是有做過一些比較嚴謹科學的、研究，甚至是論證的、就不是好像一般人想得那麼簡單，即是你不要看完這個 Luby Song 那套第五元素，就是那個外星人女外星人原本是講外星話，跟著有個 software 串了、就可以即刻講翻英文是冇呢件事嘅、即係我可以以我自己嘅語言學嘅專業話俾你聽，係冇呢件事嘅，係唔可能嘅。 咁你舉例都唔好用嗰部啦，即係有好多部嚟舉例。 有例如地球停轉日嗰陣時候咧，就奇洛里維斯講外星話，實際上講緊普通話，即係咁呢個係亦都係。即是不可能的吓、OK 嗱，咁技術人員可以去一去嗰、那個畫面嗰度啦，就係、是、呢、這個電影 Arrival 啊。咁佢就講到咧，呢個女主角Amy Adams 咧，係一個語言學家，佢即係當有外星人嚟咗時候，佢受到個美國政府邀請，佢點去？同外星人去交談，咁入面嗰個我相信嗰個導演呢係有詳細去睇過呢方面嘅 嗰啲論文研究啊， 研究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我就相當之期待呢，就喺香港呢，就大家可以睇咗之後大家一齊討論一下囉。喂，你覺得呢部片上嘅機會高唔高？ 好似排咗期嘅啦， 排咗期係嘛， 係不過咁你咁講呢，咁真係無獨有偶，就係、是、出年呢、就評論學會呢就同康文署呢，咁佢都想搞一種即係叫十秘學嘅電影嘅一個專題，咁、其中呢佢都揀咗一個題目呀、就叫 Lick Lunch、有冇睇嗰部戲呀？ 梗係睇過啦，不過我就可惜呀，我係睇錄影睇， 咁佢、會呢個呢就 Cronenberg 嗰度嘛，係咪 係啦，David Cronenberg 嗰度，咁佢就最主要呢嗰其實嗰本小說呢同埋呢個電影呢，佢最特別咧，就係因為佢裡面所講嘅一個主題啊，就話我哋用嘅嗰啲語言啊，其實同外星人係好有關係嘅。咁甚至咧，佢個有好多人都講咧，即係依本科幻小説咧，係引發到好多人咧，即係對語言咧，同埋嗰個叫外星文明咧，一個好大好大嘅嗰種即係聯繫啊。咁啊，令到大家更加會睇到佢話，甚至我哋所講咧。原來外星人咧早就已經藏咗喺嗰個語言嘅呢種嘅音頻之中，咁樣嘅。咁嗰部咧就即係有好多人咧研究嗰啲語音學咧，裡面嗰度咧都有提及啊呢一個戲。咁啊就大呢部電影嘅出嚟嗰陣咧，咁我諗要做啲相關嘅啲資料咧，都係講即係睇睇咧，即係佢依個嗰個論點係點樣嚟嘅。 係啊，好啊。嗱，咁啊，呢個如果上嗰時，我哋大家都即係可以討論下。咁另外一部咧，我唔喺度講啦，但係都係提多次，就係 Miles Davis 嗰個傳記嚇。我有少少擔心香港上唔到嚇，咁但係就片商本身們努力嚇。好，咁啊講翻今日嗰個題目啦。今日嘅題目咧就同我哋以往嗰個講過咧就有關係嘅。咁咧就係、是、上兩次你唔喺度嗰時，我哋就做過一個就講貨幣戰爭啦。咁當其 咩戰爭嘛？ 貨幣戰爭。 啊，貨幣戰爭。 係啊，咁呢個同近日嗰、那個即係人民幣個波動咧有少少關係嘅，即係一個靈感嚟嘅。咁我揀呢個題目咧就構思好耐噶啦。咁但係嗰個觸發點咧，亦都係好近期發生嘅事嚟嘅。大家知道啦，就呢個台咧最近咧就受到各方面嘅滋擾啦。咁其中一個好嚴重，幾乎差唔多攞我哋命嘅咧，就係PayPal 凍結咗我哋嗰個户口啊。咁當其時咧，我就即刻有一個疑問，就係咧如果 PayPal 凍結咗户口，我哋可唔可以收 Bitcoin？ 收咗之後有可唔可以點用？嗱，咁其實咧 PayPal 咧就有班友咧就叫做呢、這個。PayPal Mafia、即係呢個 PayPal 嘅黑手黨，成班喺曬度噶，成班喺曬度， 有曬樣俾你睇添。 咁、如果繼續凍結我哋嘅户口咧，我就即係去招呼下呢班人。咁嗰班其中就包以前啊，包括咧即係而家好出名嘅即係真版嘅 Iron Man 啦，就係 Elon Musk 啊。咁佢亦都即係喺早期咧就參與過 PayPal 嘅成個嘅。建造的過程嘅，咁 PayPal 當然大家知道啦，其實就佢哋自己都有宣揚啦，就係、是、一個互聯網上邊嘅貨幣系統，即係一個交收作為付款系統嚟嘅。咁呢個付款嘅問題咧，其實就觸發咗好多嘢啦。即係舉個例，譬如話， 有啲機構或者有啲人佢受到打壓，咁就俾政府或者啲銀行咧就充公咗個户口咁樣，咁類似嘅問題咧，可唔可以互聯網上面得到一啲補救或者係一啲解決嘅方法咁樣？咁嗰次 MyRadio 嗰個户口被凍結 ，PayPal 嘅户口暫時被凍結嘅時候咧，咁我就諗過呢個問題。咁呢個問題本身其實就好值得去思考啦，因為咧我唔知點解咧，最近咧，譬如話我去開户口啦，哇！啲銀行真係好，即係個門檻好高喎，你係要攞住5000蚊入去先俾你開户口喎。 同以前10蚊雞唔同咗。 唔同啦，以前你咁樣，我哋嗰陣時恆生嗰陣時啊，小莫小於水滴， 係啊係， 嗰個錢鵪咁樣嚇，佢歡迎你1蚊都走去開户口。 1蚊可以嘅， 1蚊開户口。 10蚊雞咧，只腳正常。 係啊，咁而家唔係喎，而家你冇錢你都冇得開户口喎，真 係啊。 咁啲收費又貴啦，係咪啊？捉啲又。即係收你嚇，即係大筆嘅罰款啊，或者係呢啲服務費咯。 同埋你而家你發覺入銀行嘅時候咧，就通常排隊排得好緊要。 係恐怖啊！ 係啊， 恐怖。 因為佢嗰個叫 service 咧，都已經唔同咗。你如果你即係提款啊，或者係即係其他嗰啲嘢咧，就唔該你用嗰個提款機嗰個搞掂曬佢。 但提款機好似唔係好夠嘛。 係啊， 係嘛嚇。 同埋。最近咧嗰種叫做係意外都多嘅，嚇成日有時 work 唔到咁啲都常有嘅。 會唔會遲啲有假機？ 好擔心，好驚嚇，因為我諗而家即係基本上咧，即係喺個叫數碼犯罪嘅嗰樣嘢咧，就越嚟越可能係越嚟越容易嘅，咁啊，所以咧你大家都小心啲嘅嚇。 當然啦，唔係講話啊！如果有曬網上嗰啲貨幣啊，或者係付款制度咧，就個問題完全解決。但係咧，即係譬如有 PayPal 或者而家有所謂 Bitcoin 呢樣嘢咧，佢哋後面一個構思嘅目的咧，就係覺得而家世界上咧對喺呢個貨幣嘅問題上面咧，對普羅大眾好唔公平啊！你嘅錢可能被人呃啦，你個户口可能被人去 好容易啊！凍結咗你又得， 用咗啦， 或者塞啲錢入去你嗰度咧嚟洗黑錢， 係啊，洗黑特別洗黑錢嘅問題啦， 唔到你嗰個叫做係阻攔控制嘅， 係啊，咁所以咧，大家要記住一樣嘢 ，Bitcoin 嗰個創始咧，實際上係有一個佢哋認為好相當之高尚嘅目的，係要對抗呢啲金權啊，對抗呢啲政府啊，對抗呢啲侵犯私隱嘅一啲做法嘅，咁究竟現實上出嚟係唔係咧？咁當然大家就會有不同嘅睇法啦。咁其中一樣嘢就相當之有趣嘅，因為咧而家發展到 Bitcoin 咧，雖然佢一排咧就大家對佢即係都覺得啊都不能成氣候，但係近年咧就開始逆轉呢個形勢。咁其中一個逆轉嘅現象係咩咧？就開始有人勒索 Bitcoin 嚇，呢個係今年發生，係最近發生。 佢如何咧？用乜嘢方法咧？ 唔知啊，唔係係勒索間醫院啊。嗱喺網上，如果譬如你大家知道大家玩開 Bitcoin 啲，咁喺美國當然佢哋已經知啦，即係。即係知你玩 Bitcoin 就真係勒索你，即係幾多個 Bitcoin。但係唔知無厘頭，今年咧就美國一間醫院俾人勒索嗰、那個，要佢交 Bitcoin 嗰個款項。咁類似嘅問題咧，我諗就慢慢會比較多嘅。但係咧，成件事咧係最即係轟動嗰個地方係咩咧？咁樣咁未講呢個之前咧，其實大家要知道啦，中國咧係用 Bitcoin 嘅。咁我上兩次做完嗰個貨幣戰爭之後咧，我除咗呢個 PayPal 呢個問題咧，我哋都諗到一樣嘢，就係咧，假使間如果遲啲咧，中華民共和國去正式公布佢將呢個 Bitcoin 納入佢一個正式嘅貨幣入邊咧，貨幣即係可以使用嘅貨幣入邊咧，咁個世界成個世界會變成點樣咧？咁呢個係好。即係可以，你可以諗一諗嘅。特別係個動機，如果係要懟冧美金咁啊，咁做呢樣嘢得唔得咧？咁我而家又即係我唔識啦。咁但係即係我覺得大家可以諗諗呢個問題咯。 其實係我講好早嗰時候咧，即係討論嗰個 Bitcoin 嗰個咧，咁啊喺80年代我睇一啲即係講未來世界嘅趨勢咧，都係講佢就即係 Bitcoin 咧，就係都係代表一種叫新世代嘅來臨嚟嘅改變嚟，係成個嗰叫文化嘅一種叫改變咧，裡面咧其嗰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元素嚟嘅，因為之前咧即係從嗰啲叫有時即係最早期就係 從用嗰啲貝殼啊，或者係嗰啲即 係乜都有啦， 係啦。咁啊金銀銅啊咁樣咧，因為發展落嚟去到紙幣嚇、啊，紙嘅錢財幣嘅嗰陣時咧，一個好巨型嘅轉變， 嗯、 即係從紙幣開始嗰時候。咁、嗯、啊到依個時刻咧，咁佢都預即係當時都已經預測到咧。電子貨幣嘅出現嗰時候咧、 嗯， 就已經咧即係講成個嗰、那個嗰、那個那個世代，或者佢哋即係嗰時而家用一個叫做嗰、那個叫做係即係嗰、那個我哋對咗叫係依啲叫建立咗個叫錢財嗰樣嘢咧嚟做一種叫信物啊、 嗯， 大家都即 係通緊一個交換嘅形式。 咁嗰時咧就去到依個叫 Bitcoin 啊，或者電子貨幣嗰時期咧，就已經去到第五個文明期嘅。係、嗯、 啊， 咁而依個文明期咧，就裡面咧都佢話有一個叫驚天動地嘅轉變嚟嘅。咁、嗯、其實而家的而且確咧，當你咧即係之前咧，你聽到有依個咁嘅趨勢嘅講法嘅咧，到今時今日咧，你會發覺咧。的而且確咧，電子貨幣咧係真係可以改變咗成個世界嘅運作嘅。 係啊， 咁而家係啱啱開始添嘅。 頭先幾度講，我有啲人就付之實行嘅。咁但係付之實行嗰個後果係相當之嚴重啊。咁咧，其實可以開個電腦嗰度咧，就係、是。而家呢位仁兄啦，嗱你睇下系冇靚仔啊？ 系依个靓仔啊！ 直情咧，因为你睇出嚟睇落，我以为系吸血僵尸嗰、那个 吸血仔， 嗰个主角嚟噶。 系啊，似啊，系啊，系、啊。 直情系咁嘅样啊！咁啊，而家咧，我谂佢借好多噶啦，因为坐紧监啊。 嗯 咁咧，佢就系一个好著名嘅网站咧，丝绸之路 Silk Road 嘅创办人嚟嘅。咁觸發到我最重要覺得即係講 Bitcoin 其中一個好重要嘅組成部分呢就係講絲綢之路 Silk Road 嗱呢個唔係一大一道嚟㗎呢、這個應該係講獨即係呢個應該講咩違禁品嘅一大一道 毒網啊 毒網啊咁呢就佢睇最近如果大家有留意新聞嘅話呢佢係俾聯邦調查局呢就係拉咗㗎啦 判咗案點樣好似 未啊未審添啊咁但係嗰個處境相當之危險啦，就因為咧佢個情況近似 Edward Snowden，、 嗯、 甚至比 Edward Snowden 更大鑊。有啲人認為佢係同 Edward Snowden 同一個級數嚟嘅。咁、 嗯、 就所以荷里活咧而家就拍，即係攞咗佢個古仔個版權咧要拍。咁、 嗯、 如果拍佢咧，我相信呢、這個即係殭屍仔都走唔甩喎。係、 嗯、 咪？係咪 Patterson 揾？即係揾佢做翻佢就得㗎啦。 似啊，同埋啱啱佢殭屍仔咧，即係之前都係拍嗰部咧，即係 Metropolis 係嘛？ 嗯， 就係都係講嗰種貨幣 啊， 嗰種危機嘅。 當地都有。 係啊，咁嗰部都係相當之。 因為哥倫布咧又係。 都係 David Columbus 嚇，都係一部即係可能好多人都或者 miss 咗嗰部，但係嗰部係好正嘅嗰部嘢嚇。咁呢個亦都係即係就係一個叫新網絡時代裡面嚟講咧，即係呢個一個即係絲綢之路咧一個大嘅 事件嚟嘅， 販毒網絡啊， 係啊。嗱當其時咧，佢一被爆個被捕咧，我已經有動機想做嗰個節目就專講絲綢之路嘅。咁、 嗯、 但係咧，因為嗰個成個情況咧太混亂啦，因為大家記住啦。無論話即係個事件發生咗之後咧，報紙點報咧，大家一定有一個存疑嘅態度。 嗯， 我就收尾睇翻嗰個紀錄片咧，我發覺咧就係我對嗰個主流嘅報導咧，我幾大質疑。係 嚇、啊，即係佢講嗰起事情嗰時，只係用咗一方嘅觀點， 甚至你可以懷疑係做佢咯，即係 唔係實相咁嚟講俾你聽。 嗱、啊，我唔敢去百分之百講，就話而家邊一方面講嘅嘢，我覺得可信。 嗯、 但我覺得有理由咧，就去到而家呢個階段咧，我就講兩方面，我都講俾大家聽。美國政府話呢條友點點點，咁另外有人唔同意嘅。而、 嗯、 家就發起咗一個聯署嘅行動咧，就要拯救佢，係、嗯、嘛？咁但我相信拯救到佢機會相當之渺茫啦。 啊，佢人在佢手上， 人拉咗啦。咁而家佢坐監，最低消費都終身監禁啦。係咁。總之咧就係個古仔咧，大家唔使驚啊！如果你唔知頭唔知路咧，我哋第三節我哋即係第三節我哋會講究竟發生咩事嘅。咁、嗯、但係最重要咧，幾圖喺度咧就要講一個即係最新嘅發展啦。咁、嗯、最新發展咧就霍士公司啊，而是 Charlie Chan Fox 咧就買咗佢嗰個古仔嘅版權。咁、 嗯、 初頭咧我都唔係太知邊個會寫個劇本或者邊個執導。咁但係去到上兩個月咧，即係十月咧就開始話咧。高安兄弟會寫佢呢個劇本， 咁啊話勁喎， 係啊， 係啊，咁啊一隻非一般嘅題材，即係同埋真人真事改編嚇，話一定有好多料爆出嚟啊！ 嗱，即係去到關兄弟寫呢個劇本咧，正如頭先幾條講咧，就非等閒之事啦。係落得佢兩個手咧，呢單嘢都即係 一定有個份量， 有份量喺度嘅， 重量啊， 係啊。 嗱呢個咧就即係我即係都一講起思路咧，我都問問即係知，因為我就都淨係知道佢有少少嘅嗰個都係喺嗰啲新聞報道啊嗰度知個消息啦。咁、但係佢係令我諗翻起之前咧、就我。Oliver Stone 咧有部電影啊，2012嗰時就係嗰個 Savage 嗰度， 我都睇過啦，就是、 偷天毒販啊，好似中文譯做係。咁佢嗰個佢裡面咧，佢其實最特別咧，就係佢就係講有班年青人，咁、美國嗰邊嚟嘅，咁佢咧就係、是、咧就係即係本身係大學生。但係做一啲生化科技嘅，咁但係咧，咁佢哋咧本身咧中意懟草啊，咁佢咧就係咧就係響嗰啲毒品嗰度咧，佢發覺咧原來咧有做一啲基因修改咧，就變咗嗰種嘅個毒性咧就更加有效，而且有作用，咁而引發起咧就係嗰啲黑社會咧 又嘅追殺， 係啦，唔係追殺啊。先是跟他溝通賣即是買他的貨咁變成了呢就好細個呢就已經即是已經變成了毒王毒後添咁但係後來呢就因為有好多啲即弄權啊嗰啲問題呢就被人追殺㗎嘛。咁嗰部戲呢咁我其實都嗰時都覺得啱啱嗰時都已經開始呢啲講話嗰個喺嗰、那個、那個有個叫 Zero 呢樣嘢嘅出現嗰時候呢、成日都有諗住係咪就同呢一啲 case 咧係連埋一齊嘅咧嚇？ 係啊， 咁我懷疑咧佢裡面都Oliver Stone 咧都有少少咧，即係喺嗰刻嗰時咧都透露啲玄機嘅，但係佢就冇用網絡嗰方面咧落得咁重咁、重嘅嗰、嗰度，但毒品嗰方面咧就提及咗咧，即係而家成個世界啊，去到呢個廿一世紀呢個時刻嗰時候咧。全部嗰叫毒販嘅嗰種活動咧，有種新嘅形態出現。第一就唔係傳統嗰啲毒販啊，我哋睇嗰啲嗰叫 唔係新型毒販嚟㗎啦，而家新型毒販嚟㗎啦，全部係 high tech 啊， 同埋佢有呢種叫新世代嘅毒加入啊，佢唔係一個叫做係毒販嘅一個，即、就、係、是、你揾到佢嘅脈絡啊，邊度嚟？ 嗱，第一樣嘢，佢個社會背景唔係好似以前嗰種理解法啊，佢呢個出身呢個黑社會家庭啊， 唔係喺金三角嗰嚟啊， 大學生嚟嘅，咁佢本科係讀物理學嘅，讀得唔錯添。咁咧，但系咧就亦都另外一個同以前唔同咧，就係佢哋嗰個組織完全係唔同以前嗰啲人啦。係全部係甚至大家唔識嘅。淨係佢賴嘢都係因為佢即係以為嗰條友係佢以前溝通開嗰、那個網友。 大家嗰個 連嗰條網友係變咗另外一個人嚟嘅，係FBI 嗰條針。 呢個就喺網絡嗰個你係最難防嘅嗰樣嘢嚟㗎。係 啊， 咁長哥我都要小心啲。 係啊，可能嗰個唔係我嚟㗎嘛。咁成個嗰、那個形態咧，其實同我哋對你以前對呢個地下社會嗰個理解完全唔同曬啦。但係最重要一樣嘢咧，就係喺佢嘅角度嚟講，即係呢班人角度嚟講咧，其實佢哋做緊一樣嘢對社會有益嘅事，唔係對社會有害嘅。咁所以而家佢係被捕之後，係等待發落啊個判刑好可能好重嘅時候咧，佢屋企人以佢阿媽為首咧，呢、這個 Lynn Albrecht 咧就發起咗一個叫做釋放 搶救行動。 搶救行動 係營救翻佢嗰個仔。 咁佢你睇佢個媽媽咁，亦都係相當之感動啦嚇。即係唔係等於佢即係我哋認同佢個仔所做嘅嘢，而係話佢身為一個母親，佢身為一個即係從來都支持人權嘅一個活躍分子，佢希望大家去了解下呢、這個即係呢件事件發生嗰個前因後果，就唔係好似一般喺接受呢啲政府喂料嘅呢啲主流傳媒咁講法，呢個係佢嘅呼籲嚟嘅。 咁所以而家真係直頭係好拗到好痕嘅，因為好想知道咧佢裡面嘅來龍去脈啊。 係啊，咁至於高安兄弟嗰方面咧，如果佢哋荷里活寫得咧，即係我始終有個疑問啦。就喺呢件事上邊咧，會採取個咩立場？ 係嘛？會唔會有啲受制咧？ 咁我諗相信唔多唔少都有嘅。你即係一個大公司霍氏，咁佢老闆係邊個？咁大家知啦，係嘛？ 咁公安兄弟有佢哋自己嘅睇法嚇。咁、 嗯、 但係相信咧，就是、一般嚟講咧，佢哋都係走翻咧，即係以前咧嗰套美國嘅傳統嘅自由主義嘅路線嘅、嗯 啊啊、即係同斯諾登啊， 係啦係啦係啦，但係我估又唔會去到好似 Oliver Stone 咁 激 咁明顯 嚇。好难讲啊，公安兄弟，唔、嗯、公安兄弟，我谂即更加有深度，聪明啲， 吓、嗯、 咁、啊、就可能将嗰啲嘢咧，就同成件事件咧，都又摆到深层嗰度咧，有好多线索。 系啊，咁我最即系怀念咧，就系呢个 Big Lebowski 啊， 啊系， 咁嗰个电影《 保龄球谋杀案》 系啊，嗰个戏咧喺香港就唔系太轰动，咁但系如果大家唔知嘅话咧，我要喺度即系同一几套话声俾大家听，呢、嗯、套片咧。是其中一部最著名的 cult 片嚟嘅，咁而家美國每一年每一年都有人咧，係、 嗯、 模仿入面主角的對白咧，舉行一場聖事。我唔知點解，我都唔知點解。 但係掉骨灰嗰個人啊， 係啊係啊， 唔係 啊， 聖事都個 講嗰啲對白啊， 哦、 是是是因為佢入面咧有人數過咧，就係、是、原來佢入面講粗口 fuck 嗰個次數咧，係應該係歷來最多嘅。 嗯哼，嚇、啊，喂，嗰、那個就非常之經典。 係啊，佢可以即係佢已經超越咗黃仁達做節目嗰個比率出 啦。啊，黃仁達未根據啊，唔係嗰日嗰部電影咧係一個好經典作嚟嘅，同埋嗰時亦都即係亦都咧，佢裡面咧即係都有好多嗰啲人個、演員咧都變成咗經典嘅、咁啊咁啊亦都咧即係你可以咧又用牛仔片嚟睇佢，因為一個叫。從一個東岸點去西岸嗰樣嘢嚟講又得，咁、但係佢最經典咧，我諗你夾埋對白嚟講咧，最經典咧就係佢最嬲尾嗰場戲，就係咧嗰個 John Goodman 啊，嗰個肥佬，咁佢咧就已經即係咧即係風雨過後咧，佢嘅老友咧就已經變成骨灰，而咁佢咧就走到去嗰個西岸嘅嗰個海洋嘅海岸嘅前面嗰度咧，準備係撒骨灰，就係、是講咗一段悼文。咁啊，呢個應該好經典嗰度咧。但當佢一撒骨灰嘅時候咧，全場就笑到拍手掌。咁啊，究竟點解咧？咁大家睇啦。 係啊係啊， 嗰部經典嘅作嚟嘅。 係啊，嗱，無論郭兄弟呢部片咧，寫成點樣，如果佢拍到嘅話咧，我相信係有助於呢位朋友嘅。 當事人， 當事人嘅社會上嘅支持嘅、我相信有呢、這個有呢個效果嘅嚇。咁但係至於值唔值得支持咧？嗰、那個前因後果係點樣？點解呢班人覺得佢哋自己做嗰樣嘢係對即係美國社會或者甚至全世界有益呢？咁我下一節翻嚟咧就解釋俾大家聽啦。